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啊，嗰只怪物好似闻到咗我哋嘅气息咁，我正系奇怪呢只嘢点会察觉到我哋嘅咧？只见呢个时候，月光从庙堂顶上面漏咗落嚟，斜射响肥仔嘅身上。肥仔额头上边汗珠少好多，对我不停咁喺度眨眼，似乎系意有所指啊！我对佢亦都系不停咁喺度眨眼。我嘅用意呢系问佢咩意思，啱先做咩冇晒反应。肥仔唔敢发出声音，做咗个好无奈嘅动作，耸咗耸膊头，低头睇咗下柱下边。我顺住佢个目光一睇，红色嘅木柱之上有好大一片水渍。我即刻响心里头就闹啦，啊小喇叭嚟呀妈，你条衰仔！最终仲系赖咗出嚟。肥仔呢个时候嘅表情如释重负，我谂咧呢件事咧都唔可以怪佢嘅，谷咗咁耐，换咗边个都顶唔顺啦。只见肥仔对我戚咗戚眼，我哋两个嘅交流方式，外人咧都睇唔懂嘅，系我哋自己先至明白嘅啫。佢咁样咧系问我啊，哎呀，既然啊冇被发现。咁家阵点算好啊？我伸手指一指上面，示意肥仔向高处再爬一段，等我个信号再突然发烂啦。随后我亦变换咗自己响柱后边嘅角度，呢隻咁嘅食罪饿鬼应追踪住气味而知啦。我匿响柱后边睇得清楚啊，呢隻家伙嘴上面血迹斑斑，佢块面啊生到好似个猫头咁。甚至呢是更加接近豹，体型呢是略近于人体，唯独是不可以直立行走的。我在暗中窥视，觉得它十分似是撞地常见的蛇鼠，但是普通的蛇鼠呢生到好像只猫仔那么大的。这只呢不单止是大得多，而且遍体都是白色的。内地的传说呢有啲兽类活得耐咗啦，就好似人类咁，毛发一样都系会变白嘅。但呢个时候咧，都唔用得我谂咁多啦。嗰只白色恶鬼咁嘅食罪巴鲁，已经嚟到肥仔所在嘅红柱下面，仔细咁索住肥仔留低嘅尿迹。由于肥仔啊系隔住条裤嚟赖嘅，所以佢身上嘅味道啊更加重啦。食罪巴鲁觉得上边气味更加浓。于是抬起头嚟向上仰望，我心谂如果俾只嘢抬头睇见肥仔喺上边，咁我哋出其不意偷袭嘅计划就等于落空啦。于是从柱后边探出身，冷不防咁对住食罪巴佬嗌咗一声啦：喂，未见过随地大小便咩？毛神神嘅食罪巴佬俾突如其来嘅声音吓咗一跳，十一声回过头嚟，两只眼睛响月光下边。如同两道电光，我心谂死啦你！你对眼够晒光啦，睇下有冇我呢样嘢咁光啦！一抬手举起狼眼手电筒，强烈嘅光速直射向食罪巴佬嘅双眼。呢种狼眼手电筒唔单止可以用嚟照明瞄准，佢仲有一个最大嘅特性，响近距离正面照射，可以使肉眼响一瞬间产生暴猛。有啲动物嘅眼睛对光源系非常敏感嘅，正系因为如此，佢哋响黑夜里头先至可以睇清楚周围嘅环境。越系咁呢，俾狼眼光速响咁近嘅距离照到啊，反应就越强烈。食罪巴鲁被照到正啊，即刻就丧失咗视力，发出一阵阵老山魈咁嘅怪叫声。呢招啊可一而不可再，我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于是向柱上边个肥仔嗌啦：肥仔，你仲等乜嘢啊？你架人肉轰炸机仲唔出手？肥仔听见我发出信号，喺上面眯埋双眼，死啊死啦！嘿， 向下就是一跳，结结实实地砸在食罪巴佬的身上，啪一声。如果普通人挨这样一下，就实听被肥仔砸到从嘴里面呕肠了。但这只食罪巴佬一啲都不在乎，挣扎住仲想爬起身。肥仔嗌啦， 哎呀胡司令啊，喂喂喂，哎呢招唔灵啊，喂睇嚟啊呢隻家伙啊真係几硬撑喎。 话音都未落，鹰被揈咗落嚟啦。肥仔就地滚咗两滚，避开食罪巴佬盲目扑击嘅利爪。我哋想趁佢双眼暂时失去视力嘅机会夺路逃跑嘅。但位置唔好啊，通往护法神殿嘅出口俾佢塞住咗。如果想出去古格皇城，唯有从呢一条路落山㗎喇。轮回庙嘅另一个出口係一片被风雨蚕食嘅断壁，高有十几米，匆忙之中绝对係落唔到去嘅。如果想继续攻击，又苦于冇武器。我哋倒唔係在乎好似狼牙山五壮士咁用石头嚟战斗，但只怕梗係冇办法解决到佢呢。等到佢对眼恢复过嚟，咁就咩先机都冇晒啦。我向四周围扫咗几眼，心里头已经有办法啦。对肥仔一招手，指咗指嗰个壁洞中嘅黑色铁门，关上嗰度铁门，先将佢挡喺外边啦。我哋两个唔敢发出一啲声音，轻手轻脚咁向壁洞方向就摸过去啦。但我哋忽略咗一点，食罪嘅恶鬼虽然双眼比狼眼嘅强光撑得好紧要，但呢隻家伙嘅嗅觉仍然非常灵敏，肥仔身上嘅尿味简直就成咗我哋嘅定位器。食罪巴佬呢个时候已经从暴盲嘅惊慌中恢复过嚟，佢似乎见到生人就会暴跳如雷，冲住肥仔就过嚟啦。我同肥仔见唔系路啦，仲唔契弟走得摸咩？但系身体系遮住月光，面前漆黑一片。我被嗰埲破墙棘咗个关斗，伸手向地上一撑，谂住爬翻起身继续跑啦。点知右手边摸到样毛神神嘅嘢，随手立起身一睇，原嚟系只黑色嘅蛇鼠。肥仔跟喺我后边，我棘低响地，将佢都棘咗一下。我扯住肥仔嘅衫领，挣扎住从地下爬翻起身。只见身后边系两道寒光闪烁，嗰只食罪巴佬对眼睛恢复咗啦。我抬手将只小蛇鼠对准佢啊掟咗出去啦，俾佢伸手捉住，五指一捻，即刻将只蛇鼠捻死咗，劈入嘴里头就嚼起身啦。我谂呢只都唔知系僵尸咧，定系野兽嘅家伙，可能系有个习惯嘅。唔食生嘅嘢，一定要整死之后再食嘅。响呢个皇城遗迹之中，虽然睇上去充满死亡嘅寂静，但系其中隐藏咗好多响夜晚，包括蛇鼠、雪珠之类嘅生物。啱先如果揿到只雪珠啊，咁可能已经中咗毒噶啦。黑色铁门后边嘅洞穴都唔知有几深，但系嗰度系唯一嘅退路。只好横下条心匿入去再讲啦。我同肥仔退入铁门内侧，仲未顾得上睇下门后面空间系点嘅，就即刻匆匆忙忙咁反手将铁门掩上。肥仔睇见呢栋铁门嘅结构，顿时大声嗌苦啦！呢一栋门呢系由里而外，从外边开嘅，里头根本就冇门栓。而且亦冇可能用身体顶住洞门，只能够往后拉，真係有力都冇掟使啦。忽然铁门被外边一股巨大嘅力量向外边掹开，我同肥仔使出全身嘅力气聚住两扇门。肥仔对我讲， 哎呀呢招唔多掂啊胡司令，仲有冇后备计划应下急啊？ 我对肥仔讲，有个 B 计划嘅，既然逃唔出去又挡唔住，咁我哋呀同啲畜生搏个你死我活啦。 妖你早讲啦，咁啱先呀应该趁佢睇唔见就喐手啦嘛。我依家要松手俾佢入嚟㗎啦。妖喇嘛， 我哋今次系要搏到尽嘅咧，斩头就当风吹帽，出去同佢碾过咧。讲完就要松手开门， 我即刻拦住肥仔讲啦。啊，你真系一托惨都唔识转搏嘅，我随便讲下啫嘛。我哋要保留有生力量，唔可以同佢夹硬嚟嘅。我用脚踢咗踢地下嘅两条铁链，呢啲咧系我啱先跑入嚟嘅时候，顺手从外边掹入嚟嘅。呢两条铁链本嚟系同门外嘅银眼佛像锁埋一齐嘅，系用嚟固定铁门嘅。呢、这个时候咧，俾我扯晒入嚟，咁就相当于同两只门加咗两道力比。但我根本冇谂过要通过从内部关闭铁门嚟挡住外边嘅食罪巴鲁。呢栋铁门只系个现成嘅夹棍。我同肥仔讲啦，一阵间呢，我哋将洞门留条罅出嚟，唔管嗰隻嘢边部分伸入嚟啊，你即管将铁链缠向腰度就系啦，搏命咁向后咀，唔使手软噶，出死力夹就系啦。 茫茫大漠，万里黄沙，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图，竟然系死亡之神阿卢比斯嘅诅咒。秦哥同老刘头一行人远赴千里之外嘅埃及，为咗寻找几千年前嘅法老古墓，经历重重难关，埋藏喺千年黄沙之下嘅究竟系啲咩嘢？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茅山后裔》第二季上半部《沙漠迷城》，就等我哋一起展开一场扑朔迷离嘅探险之旅。 门外边嘅食罪巴鲁冇多俾时间我哋部署嘅，佢只手爪从门缝度伸咗入嚟，已经将门掹开咗一条大裂缝。脑同埋一隻手臂已经伸咗入嚟啦，时机恰到好处㗎。我同肥仔两个同时大嗌一声， 哎呀扑街呢， 使出全身嘅蛮力，突出筋骨，掹动铁链，使铁门迅速咁收紧。 力喇一声， 夹断筋骨嘅声音传咗出嚟，嗰隻食嘴巴佬痛啊，想挣扎又挣扎唔开，喺度呱呱声咁怪叫，佢条颈被卡住，任佢有天大嘅力气啊，都再都施展唔开嚟啦。但系佢仍然唔死心啊，一只手不断咁捉实铁门，另外伸入门里头嘅半截手臂，对住我哋凭空就乱咁歪。肥仔为咗可以使足力气，抱起银眼佛像，将铁链围响自己条腰度，但系咁一嚟呢？就缩短咗同嗰隻嘢嘅距离啦。食嘴巴佬隻爪啊，已经就嚟掂到肥仔个肚啦，就差嗰几毫米，就会有开膛破肚嘅危险啦。我急忙揞出打火机，点火去辣佢隻手臂啊！呢隻咁嘅食嘴巴佬啊，俾啲火啊辣到呱呱声喺度系咁叫，但系又苦于喐唔到啊，即系绝望咁响度哀嚎。我同肥仔呢？从细就是运势魔王嚟嘅，呢个时候啊，不知不觉咁激发起我哋嘅原始战斗性，对待敌人啊，要好似冬天般咁严酷。对方越系痛苦咁惨叫，我哋就越系出力，直到打火机嘅燃料都耗尽晒啦，将嗰只食嘴巴佬敲到啊，直头就系体无完肤。佢伸入门里头嘅脑同半个膊头，几乎被夹成咗两半，死到冇得再死啦！我哋咁先至罢休。我同肥仔啱先用尽晒全力，响海拔咁高嘅地区啊，咁做咧系非常危险，感觉呼吸开始变得困难。我哋两个人一步都喐唔到，于是就地瞓低，吃力咁响度唞大气。我瞓响地下，闻到依度并冇咩腐臭嘅气味。这个被洞如果真是轮回中的地狱，那我们还是立刻离开为妙了，鬼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的吗？但是没办法，已经累到虚脱，如果在气息不均匀的情况下贸然地走动，恐怕会产生剧烈的高原反应。 只好呢一隻手打开手电筒向四周围咁照咗照啦。只见黑色铁门之内嘅空间，地上边堆满晒白骨，有人嘅，亦都有动物嘅。墙壁上边有好多洞穴，有大有细，细嘅可以俾蛇鼠之类嘅小型动物爬行，大嘅足够捐一只撞马熊入去。不过位置都好高，普通人系好难爬得上去嘅。头顶正上方亦都系个洞窟，洞口呢系非常规则嘅圆形，好似系个竖井，可能系通向山顶皇宫嘅。有咩人冒犯咗皇权，就会被士兵从上边劈落嚟嘅。我正响度观察紧地形，只听见旁边嘅肥仔对我讲啦： 啊，胡司令啊，你睇下呢啲系咩皮嚟啊？喂， 我奇怪咁讲啦，咩皮啊？边个层皮啫？瞄咗一眼，肥仔从身下边扯出咗一大块黑麻麻嘅皮毛出嚟。我接过嚟睇咗睇，唔只系撞马熊嘅皮，又唔只系人皮，毛太多啦，可能系野人嘅皮啩。我随手一扬，从呢一张毛皮里头跌咗一块类似人嘅头盖骨出嚟，好似只系得一半嘅骷髅头，但系骨层厚到得人惊，冇可能有人会有咁厚嘅骨噶。我用手一捻，好软。又唔似系骨头，我同肥仔越睇越觉得奇怪，用手电筒照上去，见到呢个头骨上边密密麻麻咁，似乎有好多文字。虽然唔系龙骨天书上面嗰种怪字，但系我哋仍然一个字都唔识。头骨嘅嘴远远大于正常人，我睇咗好耐，觉得呢个有可能系一块面具。点解用野人皮包住，劈响铁门后面嘅地狱里头呢？我同肥仔点谂都谂唔明。睇皮毛有人为加工过痕迹，值唔值钱嘅呢样嘢？我哋唞咗一轮气，见角落头里边窜出嚟嘅小蛇鼠越嚟越多，于是都唔敢再多停留啦，迅速离开呢个地方为妙啊！我哋发现呢，呢一栋铁门啊，其实根本就唔系用嚟拦食罪巴佬嘅，而系为咗防止从上面跌落嚟嘅罪犯死唔去，会从门里头跑出去。斜顶上边嘅几个大洞，嗰度先至系俾呢一种怪兽出入嘅地方。如果依家再爬两只入嚟啊，咁啊真系拗教啦！肥仔用嗰张野人嘅皮毛，将奇怪嘅面具重新包翻住，夹响架底，同我一前一后爬翻出秘洞。这个时候外边明月在天，正是中夜的时分，轮回庙的地面上血迹淋漓，都是阿东被食剩的残肢，实在是惨不忍睹。我和肥仔一商量，不管怎么说都是一路来的，咪等他暴尸在这里，但是要挖坑又过于麻烦，干脆将他剩下的这些手手脚脚立立杂杂的东西全部劈返入秘洞里头就算啦。我哋两个七手八脚将阿东嘅残肢劈返入黑色铁门里头，然后将嗰尊银眼佛像都摆返入去，偷呢种嘢一定会有报应嘅。仲係飲佢留响秘室里头算啦。接住又将铁门重新关返，用残砖柳木挡实，咁先从原路返返去。翻去个路上，肥仔一味喺度呻，对阿东咁惨嘅下场都颇为同情。 哎呀，我发现咗个真理啊！英雄好汉唔系话个个都做得嘅，真系。胡司令嗱，仲系你讲得有道理啊！越系关键嘅时候咧，就越系要识得执生。 我对肥仔话啦，咁啊，肯定系啦。盲佬有句话讲得几好的，人活世上多有无妄之灾，江湖险恶并非独有风波，面对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危险，我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自古有云啊，功成为下，功心为上。嗱，我哋以后咧要加强思想宣传嘅攻势，争取从心理上边瓦解敌人，咁先至系真理啊！我哋一边行一边倾，正讲到冇晒谱，突然听见后边传嚟一阵脚步声，似乎有人响度跟踪紧我哋。我即刻警觉起身，立即停低唔再讲嘢，拧翻转头向后边睇过去，只见寂静嘅山峦土林，被月光照出嘅阴影，漆黑咁落响大地之上，轮廓好似面目狰狞嘅猛兽。荒凉嘅高原上，悲风怒号，起风啦，或者正话只系错觉啫。虽然冇发现咩异常，但系心里头总系觉得唔系好对路。于是我同肥仔加快步伐，匆匆赶翻去探险队，趁住冇人察觉，我哋捐翻入睡袋就大觉瞓。第二一早，明叔就问我哋有冇见到阿东。我同肥仔将个头啊摇到就快甩啦，话冇见到。我话阿东咧可能觉得搬氧气瓶啊太过辛苦，顶唔顺，自己走咗佬啦。肥仔装到更加邪咁讲啊，阿东佢唔系响北京嘅咩？点会响呢度啊？明叔你系咪老懵懂啊？缺氧系嘛？快啲去插管啦！明叔都冇办法，只好叫阿彪四周围去睇下。最后当然系冇咩结果啦，于是就唔再过问啦。反正只系个跟班嘅，理佢死咩，根本就无关大局。当日向导讲俾我哋知，今日我哋行唔到噶啦。琴晚后半夜刮咗成晚嘅风，睇嚟咧今日一定有场大雨啊！我哋队伍里头牦牛太多，高原上嘅牦牛咧就唔怕狼嘅，亦都唔怕撞马熊，但系最惊打雷。如果路上边啊遇到电闪雷鸣，一定就会乱逃乱窜噶啦。我哋啊最好耽搁多一日，等听日好天啦，先再出发去心格撞报啦。我哋一谂，反正昆仑山格拉米尔大概个位置已经掌握咗啦，就算到咗格拉米尔啊，亦都暂时冇办法入山，因为嗰啲装备物资都仲未运到。等一切准备就绪，最少都仲要等半个月嘅时间，而且从阿里地区到昆仑山几乎是横跨咗藏地高原，路途咁漫长都唔争在呢一两日嘅时间啦。于是就留响堡垒遗迹里头，果然未到中午啊，天空黑云渐厚，终于就落起咗雨嚟啦。众人响古堡里头饮住酥油茶喺度斋等，由于落雨啊，气压就更加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都留响屋里头瞓觉。其余嘅人商量住下一步嘅行动计划。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但系因此，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那片巨大的虚空之中。深渊、龙墓、影中鬼、敌方特务，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 S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原著南派三叔，编译校对播讲阿玲。 肥仔喺度做咩呢？肥仔呢就同明叔佢哋讲起咗佢嗰段波澜壮阔嘅倒斗生涯嚟啦。将嗰啲人讲到伸咗条脷出嚟就唔识得缩返入去。我趁机会将喇嘛同杨雪莉叫到我瞓嘅石屋里头，将野人嘅皮毛仲有嗰副纸糊嘅面具攞出嚟俾佢哋两个睇。将琴晚所发生嘅事亦都简要咁讲咗一次。 但系咧就同佢哋讲，阿东嘅死咧最好就唔好话俾明叔知，免得引起误会。佢可能啊会认为系我同肥仔谋财害命杀咗阿东，咁咧就手尾长啦。杨翠妮听咗之后有啲嬲咁讲：，唉，你哋嘅胆啊，又真系大过头嘅，赤手空拳就咁响深夜去古城遗迹里头搞搞震。你仲话系做过几年中尉添，一啲稳重嘅样都冇，真系出咗意外，咁点算呢？我对杨翠妮讲啦：， 好汉啊，不提当年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琴日晚黑包括之前嘅事，都已经成为咗历史长河中嘅一朵小浪花啦。我哋就唔好去纠缠于嗰啲已经成为咗客观存在嘅过去啦。嚟啦，你睇下呢隻面具上面嘅字，睇下识唔识？呢啲系轮回庙里头唯一有嘅文字。轮回宗同魔国信仰有好多相似之处嘅。讲唔定啊，呢里头会有咩价值嘅情报都唔定吧。 杨翠妮无可奈何咁讲：，你呢就淨係识讲，你呀就唔应该去当兵，你应该去做律师或者係做个咩政治家咁。讲完接过嗰副面具睇咗睇，奇怪咁讲：，呢啲係用葡萄牙文写成嘅圣经嚟噃。我除咗擅长寻龙诀之外，人哋问我一啲唔想回答嘅问题呢，我就会咿呀呀喳喳依听唔到，一於挂隻耳仔上场。於是我就问杨翠妮啦：你连葡萄牙文都识啊？我就话啦，点解呢啲字咁鬼似葡萄嘅呢？杨翠妮摇头讲：我只係睇明咗一啲圣经，我就好熟，呢啲肯定係圣经，咁就肯定冇错嘅。加上铁棒喇嘛喺旁边協助，终于可以断定呢隻面具係一种轮回中魔鬼嘅形象。用圣经制成咁恐怖嘅面具，恐怕同以前藏地宗教灭法冲突有关。喜马拉雅野人嘅皮毛係古藏地贵族所喜爱嘅珍品。据讲呢有保温嘅作用。如果将尸体裹入里头，仲可以起到防腐嘅作用。皇宫贵族狩猎嘅时候，鍾意将佢当成披风，可以响风中引匿人类嘅气味。仲有一种讲法，呢一种皮毛能够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杨翠妮想睇下呢隻面具里头有咩玄机，於是将面具上面干枯嘅纸页一层层咁剥咗开嚟，发现呢啲纸张里头竟然画住好多曲曲折折嘅线条，系一张地图，有水路，有山脉，仲有城堡塔楼，但系睇唔出系响边度嘅。由于再冇任何依据，只能够根据图中嘅地形推测，可能系响大鹏鸟之地，古象雄王朝嘅地图，亦都有可能系昆仑山凤凰神宫嘅地图。因为已经消亡咗嘅古格王朝同呢两个地方都有好深嘅联系，好可能保留住呢两个古代遗迹嘅信息。有洋人偷偷抄录咗返去，准备去寻宝，或者系有其他嘅作用。但系都未嚟得切带出去，就已经遭遇不测，俾人劈咗入地狱，成为咗食罪巴佬嘅食物。而偷窥地图嘅圣经就被造成咗恶魔嘅面，用野人皮毛包裹住，一齐掟咗入地狱啦。但个中嘅详情就唔系我哋所能推断出嚟嘅啦。总之呢张面目全非嘅地图一定有价值。杨翠妮忙住修复图纸，我就转身出翻去，去外边斟啲酥油茶嚟饮。呢个时候，外边嘅雨就已经细咗好多啦。但啲雷声依然零零淋淋咁，似乎仲喺度继续酝酿緊一场更大嘅暴雨。天啊，黑到好似夜晚咁，睇嚟天气听日可唔可以转晴都仲好难讲。出面屋嘅肥仔坐喺火堆旁边，正係吹得兴起。 明叔阿彪、韩叔喇，个名叫做吉祥向道扎西，都擘大把嘴在旁边听到全神贯注。只听见肥仔口水花喷喷咁讲啦： 哎呀，肥爷，我将嗰只大棺材里头嘅老种子咧，啊劈开咗个十八碌，个头咧就劈埋响路边，啲手手脚脚咧就分别埋响东山、西山，中间咧即系剩翻一橛身，我一脚咧就伸咗入河里头咧。 肥仔又对阿彪讲。 就你哋嗰位咩亲王话、啊、反正系你哋嘅领导人呢嚟我哋中国，周围都系腰鼓队嚟欢迎佢，外交部啲人呢就话要我去会一会佢喎、啊、唉、哎、我得鬼闲咩，又嫌乱呢，於是系避咗返乡下，搵咗间据讲系死咗17个人嘅空宅住咗落嚟。肥爷我呢就是咁脾气嘅。我唔信嗰套嘢嘅。咩空宅阴宅嘅一样照住。到咗晚黑呢就开始清点从老种子嗰度摸返嚟嘅名气啦。咔咔咔咁喺度点緊啦。你哋估下有几多件啦。 明叔摇头讲。 哎，有冇搞错啊，肥仔？你唔讲啊，我哋点估啫？你话系唔系啦？你到底攞咗几多件名器啊？ 哎呀，唔好提啊，仲话名器喎，啱啱点咗一半啫，个房门啊俾人撞开咗啦，外面嗰啲炸雷咧一个接住一个，玲珑玲珑咁，房门自己就开咗啦噃，从外边呢？碌咗样嘢入嚟，就系、是、呢俾我劈喺河里面嗰个死人头啊。 明叔佢哋无聊之余先喺度听肥仔吹水，明知佢係顺口开河啦。但係呢个时候外边个雷声正系紧。呢、這个废弃个古堡里头又阴森黑暗，大家都不免紧张起身。我心里头就觉得好笑啦，心諗啊。肥仔呢个衰仔系真系掂啊吓！你系吹啦你，最好咧就将明叔嘅心脏病都吓鬼埋出嚟，我哋就有藉口唔带呢啲妇女去啦。我行到茶壶旁边，啱啱攞起碗想倒啲茶嚟饮，突然听见里头传嚟一阵女子嘅惊呼，好似系阿香。佢唔系喺度瞓紧觉嘅咩？呢一下屋里边所有人都全部企晒起身。就连铁棒喇嘛同杨雪莉都走埋出嚟。众人担心阿香出事，正想入去睇佢。只见阿香赤住脚跑咗出嚟，一头就扑入明叔嘅怀里头啦。明叔就即刻安慰佢啦。 啊乖女，唔使驚唔使驚，发生咩事啊？ 阿香擘大一双无神嘅大眼，环视住屋里面嘅众人，对明叔讲啦。 溪爷。我好惊啊，我睇见阿东全身都系血，响房里头行嚟行去啊。 第二个就唔觉得有乜嘢，但係我同肥仔几个知道阿东已经系死咗嘅人啦嘛，都觉得后尾枕一阵凉气啊。呢、这个时候铁棒喇嘛走上前讲啦。 佢系中咗中阴身啊。我哋快啲做中阴道亡，否则佢仲会害死我哋依度嘅生人啊！ 铁棒喇嘛讲中阴身唔系怨魂，但系仲紧要个怨魂。密宗里头认为，一个人死咗之后，直到投胎轮回之前嘅呢段时间，这个状态咧就称为中阴啦。喇嘛问阿香。 依家你睇唔睇见中阴身响边度啊？ 阿香战战兢兢咁抬起手指，众人都下意识咁向后退咗一步。只见佢只手指系咁指向咗铁棒喇嘛。